catching my breath, letting it go, turning my cheek for the sake of this show. Now that you know this is my life, I won't be told what's supposed to be right. Catching my breath, letting it go, turning my cheek for the sake of this show. Now that you know this is my life, I won't be told what's supposed to be right. Catching my breath, no one can hold me back, I ain't got time for that. Catch my breath, won't let them get me down. It's not so simple now, it's not so catch my breath. Letting it go, turning my cheek for the sake of the show. Now that you know this is my life, I won't be told what's supposed to be right. Kelly Clarkson 的声音简直装满了能量哈，沙哑又极具爆发力，那么直击心灵。节奏感超强的音乐配上他的声音，让身体升起一种力量，每一根神经都跟着紧缩起来。 Catch by Phrase， 正如这首歌曲的歌名。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给你我的星座机， 我的心 自革命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因为青春，我们用力呼吸，用力做梦。因为青春，我们不怕失败，努力往前飞。因为青春，我们有用不完的精力 ，Happy Together。因为青春，我们约定制造共同的回忆，镶在青春的纪念册当中。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可米小子，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样青春的感觉。青春纪念册，镶在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发挥一下在官微这边 say hello 的说句心里话，谢谢心里话，做一件公益的事情的。还有待会儿我核对一下呢，然后再帮你来播放一下吧。近放单位北纬40度 Jessie 特洛伊，爱在旅途许健，还有一子鱼，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都来打卡报道了。还有吗？我们这些老朋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子鱼 Jessie 许健爱在旅途。对我们2019年有什么好的这个节目的口号呢？可以来想一想看吗？也在刚刚你们发这个报道的地方啊，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这个发散一下你们的智慧，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当然欢迎新鲜的血液啊注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我们的官微呢，欢迎新朋友把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社群当中。线下这个1000多人大社群哈，好久没有派发红包了。好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来揭晓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难得天气好，走一遭，想东西是条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一过了工地北，摇头又晃脑，浪漫的北京夜，一条酒吧街，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头别问，脸别跑，跟着感觉走就好。一过了工地北，全身轻飘飘。哪儿都去不了，在工体北晃就好。难得天气好，走一遭，想 东西是条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你看着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一过了东西北，要多有荒闹， 有荒闹， 浪漫的北京夜，一条酒吧街，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头别问，脸别怕，跟着感觉走就好。过了工地杯，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工地杯晃就好。酒吧街，不知不觉自然加快了心跳，头别问，脸别怕，跟着感觉走就好。踢过的工地杯，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工地 这首《工体北》之前呢，很少有这么写实的，拿一个地方来作为歌词主要发挥的这样的歌曲。林忆中的这首《工体北》，不得不说真的是开唱了一个先河哈。那一开始听歌名的时候感觉很新鲜哈，然后就开始琢磨歌曲背后到底在讲什么，《工体北》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就抓住我们这种猎奇的心理哈，然后这首歌曲是这样迅速走红的。而经过林忆中做的音乐之后，你会发现他的音乐呢是往前走了一大步，也是成为流行当中的先锋了。很多人都开始模拟，哎，其实可以这样写哈，要不咱也写一个什么这个啊，什么长安街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不拉不拉吧，不说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来自林忆中的这首招牌作品，也是他的成名曲了，《工体北》，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牛奶咖啡没时间，第37位。 很想不去上班，发一发呆，头一点乱，但是又要问我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谈一谈恋爱，我没时间，没时间想回家看看，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有一点烦，为什么总是没有时间？我越来越怀念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童年，但是又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时间。 得太快，我要怎么画出未来？我只剩下空空的口袋，我只好在原地发呆。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不想不明白。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我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 没时间，没时间，没时间，没时间。我们天都好像车轮旋转的生活，不停的旋转，没时间，但是又沉默又乏味。于是呢，牛奶咖啡想给你点颜色哈，这些原本贬义的问候语让牛奶咖啡赋予了新鲜奇妙的定义。怎么会没时间呢？ 我越来越怀念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童年，但是又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 对，要坚强一点。谢谢牛奶咖啡带来这首励志歌。好，没时间，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来关注，近日蔡徐坤音乐分享会登陆上海，分享会上主持人陶晶莹现场透露，12月男子偶像组合 9% 将亮相某音乐盛典，这将是 9% 出道以来首次以组合的身份亮相音乐盛典，而蔡徐坤更亲自宣布个人演唱会正在筹备之中。谈到创作新专辑一的心路历程，蔡徐坤表示相信音乐无国界，非常难忘与国内外优秀音乐人合作的经历。在蔡徐坤看来，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歌曲用一种东西定义，自己的音乐都是来自自己的灵魂，而且自己也有一颗摇滚的心，可能在个人演唱会上会让大家看到。蔡徐坤也在现场大方回应粉丝们的表白，并带来一首 Wait Wait Wait 的现场表演。蔡徐坤还表示，单曲 Pull Up 的画面很舒缓，非常适合大家接通电话时的等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王府井西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丁，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上存在。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秋季咱家爱车的保养这个话题哈。今天来关注的是蓄电池的保养。在秋天呢，汽车蓄电池的电极接线的地方呢，最容易出现问题哈。检查的时候，如果发现电极接线处有绿色氧化物，一定要及时的处理掉。这些绿色氧化物会引起电机的电量不足，使电瓶处于亏电的状态，严重的时候呢，会引起电瓶报废的。那电瓶在亏电温度低情况之下呢，很容易引起汽车不好着车，很有可能呢哪天早上起来汽车打不着火了，哎呀怎么办呢，上班又着急又迟到了。哎，蓄电池内的电解液呢也不能亏缺哈，保持呢将铅板淹没10毫米为好，为检查电解液比重，保持充电量。如果电瓶的这个充电不足的话，很容易在严寒当中裂损，车辆行驶3年就应当考虑更换您的电瓶了。别，哎，打着火又着急，我要上班又迟到了。哎，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Debel Becky G Superstar。 第34名，李宇春纯真年代。 第33名， 方大同特别的人。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 第32名，朴树在木星。 我说天无涯，海无岸，纵然人生去满载。 第31名， 王铮亮，千金不换爱。 千金不换的眼泪，才能让我更勇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r. Worldwide， Becky G。Let's set the world on fire. Copa America. Con la mano pa' arriba, dale. Todo el mundo. Con la mano pa' arriba, dale. Todo el mundo. Con la mano pa' arriba, dale. Todo el mundo. Con la mano pa' arriba, dale. I'm ready for whatever to show. Come on, Becky G, let's go. Esto pa' la gente en el barrio, la gente en la lucha, el mundo entero. Yo sé que me escuchan. Pon la bandera pa' arriba y de nuevo.Sigue, todos los latinos, sigue, todos los países, sigue. Because you're good, like poison, voy. Ahora todo el mundo pone las manos para arriba. A celebrar la vida. Todo el mundo pone las manos para arriba. A celebrar la vida. Dale. 和 Becky G 合作的这首 Superstar， 皮叔唱和的歌曲大概率都会成为汽车音乐榜单上的常客啊！皮叔的音乐总会给人无比震撼的心悸感觉，酷炫的节奏，富有灵感的个人态度和歌词，总能令你在这个听过之后大感畅快哈！好了，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全新推荐。又是一首充满力度和节奏的歌曲，李宇春《纯真年代》，五年十年，每一段青春，每一段故事，都深藏着爱与陪伴。而走过这一段的路程，你总是能留下深刻的记忆，那是充满温暖的深刻记忆。这是属于你的最温暖的记忆，这就是属于你的纯真年代。李宇春纯真纯真年代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

再次播出的《在木星》，作为华语电影侯孝贤导演执导，舒淇、张震还有周韵主演的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宣传曲。那歌曲先生的朴树也说，我对导演侯孝贤非常的尊敬哈，这是送给他的一份礼物吧。 多望水茫茫，谁上江上明月，谁听江声浩荡。 好了，继续攀升第31名歌曲。欢快上口的旋律，让大家也感受到哈，千金不换爱。正如主题曲当中王铮亮所唱的 I love you， 千金不换爱，昂贵却又简单。

中，像每条分不清的分岔路口，向左或向右，你的出现让担忧的心不再捉摸不透。历史的暗指他冷漠深情自如出的感情观，历史答案让每一个小心思都糊涂被揭穿，有好几些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his kitten got your tongue tied in knots, you see. Spit it out, cause I'm dying for company. I notice that you got it.Notice that I want it, you know that I can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baby. If you want this goodness, sicker than the remix, baby, let me blow your mind tonight. I can't take it no more. N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 Come on, get me on the floor. DJ, what you waiting for? Oh. Watch me 小天天布莱尼 Britney Spears 的这首直到世界末日，这首歌曲呢，来看出一组数字哈，拿下了捷克、波兰还有巴西等等国家音乐排行榜的冠军，也打入了加拿大、法国、挪威、瑞士、瑞典等等在内的15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的前十名。在公告牌百强单曲当中，最好的成绩呢是第三位季军哦，来自 Britney Spears 的这首直到世界末日。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军，你是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继续坚持不懈的打卡报道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谭咏麟的《难舍难分》。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闪烁的泪光，好像知道我说谎。我茫然走错了地方，却已不敢回头望。舍不得杏花春雨中的你，盈盈的小雨，雨大风飘年花柳酒，恍然睡梦中。走过了一生，有多少珍重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我总是顺错了方向，相信却又不能忘。放不开魂牵梦系爱的你，无处说凄凉。回首灯火已难删除，是否还有你？说起来人生的步步风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难舍又难分，你无可追寻，烟消云散的往昔。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这个你我永远不提。三回又相依，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天涯。过了一生，有多少珍重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 次寸错了方向，相信却又不能忘，逃不开魂牵梦系，爱的你无处做凄凉，回首灯火已暗散处，是否还有你。说起来人生比不不风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难解又难分，因果追寻烟消云散的忘记。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要和你我永远不提，但会有想你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天涯。说起来人生的不负红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难舍又难分，因无可追寻消云散的往昔。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要和你我永远不提，将会有想你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天涯。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52，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重点环节了，那就是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二，要来关注的是越野车。那为越野车定制的音乐当然是越的尾行才带劲儿啊。来听的是 One Direction 方向乐队带来的这首 Up All Night。 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七八级电影学子是不可复制的一代人。1978年9月16号，北京电影学院全面恢复本科招生，被世界权威的电影手册评为20世纪电影史上100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校友们还参加了中国电影教育博物馆筹建启动仪式，并纷纷为博物馆捐赠藏品。而后在新落成的摄影棚中，校友们参观了教学创作成果展，并参加座谈会。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那到周二最后一个时段呢，也是我们汽车音乐会的一个亮点哈，与众不同之处。那么在周二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特别邀请到凹凸租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一种全新的共享的出行方式哈。来，有请凹凸租车的两位老朋友，一位呢是凹凸租车的公关总监刘倩，刘倩你好。 哎，童斌老师好，大家好， 终于又回来了哈。 是的。 昨天出差哈，深夜2点才到的北京，今天晚上来上我们节目，太敬业了，谢谢。 就是为了来跟在腾明老师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的， 谢谢谢谢谢谢。那所有你的粉丝们赶紧来哈，在我们的官微上来刷一下存在哈。你们喜欢这个发音特别棒的哈，有朝一日会取代我这位置的刘倩终于回归了。好，另外一位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来自凹凸租车的北京运营经理杨光。 腾明老师好，大家好。 你要再叫我老师，我也叫你老师哈。 冰姐好，大家好。 好，咱们就互相叫名字就好了哈。 好， 阳光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也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哈，还是挺实惠的哈，就是关于汽车后市场的，又给车主有大大的福利了哈。 是的，因为我们平台有很多车主，他有关于车辆的保养美容的需求，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实惠。 一听这就是专家哈，一听呢这就是对于这个开车人特别有了解的哈。 是的， 阳光每次都给我们带来深深的福利哈。好，谢谢。好，在带来福利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凹凸租车，咱们温故而知新哈。 好的，谢谢童冰姐。凹凸租车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那么其实凹凸是为我们有自驾需求的租客，还有有闲置车辆的车主搭建了这样一个安全保障的信息平台。那么如果你的身边有闲置的爱车，可以把您的车放在平台上共享，那么您可以获取每个月3000块钱以上的额外的经济收益。那么有自驾需求的租客，当您在节假日出游的时候，当您有自驾需求的时候，可以在平台上来选择车型超过10000款，各种各样的您能想到的车，在生活中能见到的车，都可以在平台上找得到。那么我们的价格也会比传统租车市场便宜30%到50%。那么同时凹凸我们有一个线下的千人的车管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会帮您去做比方说送车上门呐，然后去帮您做各种各样的这个线下的服务，让您的租车流程变得特别的简单。您只要在家里下载凹凸的 APP， 然后我们在选择好车型，确定好时间了之后，您就可以坐等送车上门了。我们的车管家会帮您在车主那把车取过来，然后帮您去做这个车辆的快速清洗，包括内饰，包括外观，那么会给您准时送到您指定的地方，那么您就可以开车出去玩了。在您玩完了之后，还可以把车还给我们的车管家，那么我们再帮您还给车主，就省去了您之前需要到这个线下的门店去取还车的麻烦。 好，经过这样一个介绍，大家就了解了哈，大概凹凸租车是做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哈，凹和凸它本身就是一个互补哈。 对，因为凹是少了一块东西，而凸是多了一块东西，那么它们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整体，那么体现了我们平台的这个共享的这样一个概念。 对，就是供需平衡。那么您有需求，那么您正好呢想让别人来满足您的这个需求，那么正好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互补。凹凸租车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哈， 对， 就是给供需双方提供这样一种可能性。也是以前我们也说过哈，咱大了不敢说哈，但小的咱说，确实是给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出行的选择。 是的， 比如说您真的说今天车限号了，不能开出来了，但我的确今天要用车，我要到哪哪哪去跑很多地方，您真的可以考虑租一辆车，因为打车实在太贵了，这一天得花多少钱呢？ 是的， 咱还不如租一辆车，然后自己开的都 有的人他就喜欢自己开车，一坐车吧，他喜欢一边打车的时候，比如像我今天要限号，我要去打车出行的话呢，坐在后面我要低着头弄点什么东西，我一会儿就晕了，下去就直接吐了，然后这一天就不在状态了。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说习惯自己开车，拥有这样一辆车呢，你可以满足你的这个一个方面的需求，除此之外呢，还有不然不是说了吗，这个不用身家过亿还可以享受汽车工业的 汽车工业巅峰之作。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你想开什么车型，可能这辈子你不能拥有这样一台车了，但你真的可以请奥拓租车来帮你实现， 是的， 对你的这个心愿。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比如说你有闲置的车辆，您作为一个车主来讲，有闲置的车您还通过这个平台还可以小赚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奥拓租车除了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出行的一种方式，提供这样一种共享的这种生活模式之外呢，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好处的。比如说我有一台车，我想加入奥拓租车，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那么我们的车主通过共享您的这个闲置的汽车，然后可以获取我们每个月有一笔固定的收益。那么其实奥拓跟我们其他的这个传统租车平台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轻资产啊，我们平台不持有任何一辆车，我们调动和利用的是私家车的闲置的这个时间段。那么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车很多，但是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浪费的，就是它可能是不开的，因为之前有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的私家车使用率仅仅有10%左右，就是90%的时间都是停在地库里的。啊，那么这样一大部分资源在浪费。那么另外一方面，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北京可能我想拥有一辆车会很难，因为我们这个有限牌，然后有这个限行，那么其实我拥有一辆车的成本在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两方面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就是一方面是我拥有一辆车变得越来越难，那么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当下有非常大的一部分资源正在被闲置和浪费。那么奥拓做的就是让这部分被闲置跟浪费的资源让它利用起来，而不是通过投放或者增加更多的车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对于环保也是有自己的一份贡献在里边的。 明白了，我们并没有把这些这个额外再产生一些东西来产生一些浪费。 对， 我们 因为其实大家现在都能看到路上已经很堵了，如果我们再投更多的车进来，其实这个交通拥堵会变得更加的厉害，而且环保也会压力变得更大。所以我们其实不会去增加或者投放更多的车，而是通过把这部分存量的这部分闲置的车让它利用起来，提高它的使用效率。 这都作为一个我有车但是我可能不需要去开的闲置资源的这些人利用起来，对自己来说呢也是一份这个收入哈。 是的，因为其实您的车买回来就是一个贬值的商品，您放在那里它可能还需要去付出其他的成本，比方说您的保养啊，然后它的停车呀，对吧，您还是要付出这些养车的成本的。但如果说您把您的闲置的时间段拿出来去做共享，那么一方面您可以获取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收益啊，来帮您养车，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让您的闲置资产再次产生价值的一个过程。 作为车主来讲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那作为一个想用车的人却没有车开的人来说呢，更是一个福音了。因为你想，上次我和富裕我们统计了一组数据哈，就是说有牌照但是没有车的人现在占多少多少多少，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哈。可能很多人大家没注意到这个数字，一听说啊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数字， 现在是超过2亿的人 对 有驾照但是没有车。那么未来10年这个数字可能会达到7亿。 未来达到7亿哈，所以你想有这个咱们这个需求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块的，可以帮助很多人满足这个出行的问题哈。好，那关于这个如果有车一族，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福利了，就是关于保牌计划。如果您想保住这个牌子，我们该怎么去做？这个呢，待会儿请刘倩先给我们介绍哈。 好的。 先休息一会儿，先让我们阳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作为车主来讲呢，说我不想去投资哈，我也没这么多钱去参加保牌计划。作为我来讲呢，我已经拥有一辆车了，天天开它，我不想租车，我就是想开我自己这辆车。那奥拓租车你们能给我带来什么？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车主的有一辆闲置车辆呢，我们是有一个上架标准的，就是6年以内的车辆，如果符合这个标准呢，车主的车就可以在我们平台注册上架，成为我们的车主。成为车主期间呢，就是如果有订单的话呢，车主就可以随时接单了。接单之后会有我们的全职车管家到车主处取车，交给租客，然后还车呢也是我们的车管家去还给车主，就让车主省去了他自己的这个交接的时间。然后呢，包括在车辆的租期之内的车辆的安全和出险的问题，都是由我们平台的理赔人会全程介入，然后不需要车主去操心这些出险之后的问题，我们是全程代办的。 就好像刚才说的，就是我可以参加到奥拓租车保牌计划也好，或者我的车来到你们平台去出租也好，接单也好，对于我来说呢，都是一个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对我来说有一份收入，而且我还省心省力。 是的，是的，是的。 除此之外呢，我们不是上次我记得在十一长假期间还推出了一个服务，就是可以去南站帮您把车取走，帮您洗干净，弄好了之后不要您的停车费，然后等您需要用车的时候再给您还回来。 是的，这是我们的代管车的一个服务。 嗯， 就是因为有很多车主他家里边可能这个车位的资源很紧张，没有地方停车，而且他这车长期不用呢，就可以放到我们自己的停车场，由我们帮车主去管理这台车，平时的洗车、加油、交接车的保养啊等等一系列工作，全部是由我们来做的。车主用车的时候呢，我们会安排专门的人把车送到车主家里，他用完之后打一个电话，我们的车管家上门取车，再放到我们的停车场。 哦，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后市场的服务是吗？ 这是我们的代管车的服务。另外您说这个后市场啊，是我们现在在十月份期间呢刚刚推出的一个特别大的福利，针对我们平台的车主和租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车辆的一个保养和美容类的服务。我们今天就先说这个保养。像我们这个目前的保养呢，以这个壳牌举例吧。壳牌我们的全合成市场价是在600块钱左右，但是在凹凸的正常的价格是418，但是今天在十月份期间购买的话呢，通过凹凸商城购买是323， 嗯， 全小保养，然后包括了这个机油，对，包括了机油机滤，加工时，包括了这个免费的上门取还车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保养的过程全部是我们视频、图片、直播的形式发给车主的。包括我们还送一次免费的惊喜，车辆惊喜，还有就是12项的车辆的免费检测。 哦，真正的车主可能了解哈，刚才你说的这些， 对， 比如说彻底的一个清洗大概是多少多少钱，我也能估算出来。 对， 嗯，然后你刚才说的还有这个，刚才说这个某某品牌的这个，咱也知道哈， 对对对， 将近打了五折， 对， 那打了五折呢，然后这里面还包括工时费吗？ 包括了工时。 真的吗？ 工时配件， 因为我知道现在人工费特别贵，然后去 4S 店去保养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他这个零配件不是特别贵，但是这工时费特别贵，他跟你报价的这个还不包括工时费，基本上是这样的。你刚才说的这个包括工时费， 包工时、机油机滤，就是配件加机油的钱。 哦， 最重要的还包括免费的上门取还车。 还取还车，然后还整个视频都给你直播。 对， 你要不放心的话，你怕到时候给你偷梁换柱，没有关系，你看吧。 对， 全程给你直播。 对，我们放机油的这个视频，然后新旧件对比都是有的。 哦，太好了，太好了，这项服务真的是太贴心了。这是针对所有车主推出的。 对，然后租客的话也可以购买，他可以买来送给朋友啊，都是可以的。 哦，真的很好。这是咱们也有一个网上商城了是吗？ 对，在我们的凹凸租车的 APP 里面有一个凹凸商城，直接可以购买。下单之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联系车主，然后询问他的这个需要保养的时间，然后我们定下时间之后会有专门的人上门取车，上门还车。 哦，嘿，有的人可能说，我在奥拓租车就喜欢你们的服务，我就想买你们的服务，就想享受你们的服务。这个后市场确实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了。 可以啊。 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的时间过后呢，我们请刘倩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保牌计划哈，这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一个大大的一个福利了。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您是想租车也好，您有车想出租也好，想来向阳光提问也好，想来向刘倩提问这个关于政策呀、理财方面的问题也好，都可以哈。我们的官微再来说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呀，现在甩了甩了，希望大家把所有的烦恼都甩了甩了哈。关于用车方面有什么烦恼，赶紧甩掉哈，找奥拓租车就都能甩掉。好，有一位朋友哈是毛阳，他说女嘉宾的声音真好听，百听不厌。 哎呦，谢谢。 今天得来呀，来对了哈， 来对了， 睡这么几个小时，起得这么早， 美美 睡得这么晚也值啊。 对， 好的，那接下来让刘倩多说说哈，让我们这毛阳也多听一听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宝牌计划吧。 嗯，其实我们像在北京，然后有一些用户会跟我们反馈有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哈，就是，哎，我摇号，我摇到了一个号，但是呢，我可能近期没有特别迫切的这个购车的需求，但这个号牌让我放弃掉，我很可惜。 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这辆车已经10年15年了，那你让我想去开它，我可能我有新的车，我不想去开它了。但是你让我卖掉它吧，那这个号牌我保留不住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针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跟深圳这四个地方，我们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的宝牌计划。 嗯， 那宝牌计划的， 近一点，让大家听你的声音真切一点， 很小是吗？ 对， 好的， 好。 然后宝牌计划呢，就是我们可以，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您手中如果有这个号牌资源的话，但是近期又没有购车的这个需求，那么您可以跟奥拓来合作，那么就是我们会为您找一个团购的这个购车的渠道，那么这个价格会比您自己去 4S 店买车的价格会便宜很多。那么您在这个渠道买完车以后，上完牌，那么所有的这个手续办好了以后，来跟凹凸签一个3年的代管协议。那么3年当中，每个月我们会以固定的收益的方式给到您租金。我们会以固定的，比如说这个是3000块钱啊，还是2000块钱，会是这样固定的一个方式给到您租金。那么3年之后，这辆车要么您觉得我喜欢，我要拿走开也好，如果说您觉得处理起来我麻烦，我也不需要它，那好，奥凸我们会以二手车的价格一次性去买断它。那么3年之后呢，您不但有收益，而且呢这个牌照还帮您保住了。 这是 我们宝牌计划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情况的介绍。那么其实近期呢，我们是有一款车在做这个宝牌，就是现代的悦动2018款1.6升的这样一款车。那么这个车的厂家指导价是84900，就8.5万的这样一个价格。那么凹凸的团购价格呢是79000。那么79000其实不单单是包含了车价、购置税，包含了您所有前期的，包括上牌的费用。那么您前期投入一共是79000块钱，那么在3年当中，每个月我们会给到车主的月租金是2500。那么3年就是2500×36个月，月租金呢是达到90000块钱。那么3年之后，其实90000块钱的月租金的收入已经完全覆盖掉您前期购车79000的费用了。那么3年之后，二手车的这个一次性买断的价格是3万。那么相当于您的收益是这样算的，就是3年我们租金的净收益是9万，加上二手车一次性买断的价格是3万，12万减掉您前期投入的79000，那么您的净收益是40167块钱。对，我们算了一下，这个年化的收益率大概是在16%。那么远远高出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银行的理财产品4%、5%的这样一个收益率。 远远要高出去了， 是的， 而且这是稳赚哈， 对， 保您能赚， 是的，而且3年当中，您对这辆车不用付出任何的时间跟经济上的成本，因为我们平台会在中间帮您打理所有的事情。 就尽管去省心，您就坐着等着拿这钱就可以了。 是的，3年之后，要么这辆车您自己拿走开，或者您自己二手车处理掉，然后您觉得如果麻烦的话，那我们平台帮您去买断。 我发现奥拓租车真的是一个懒人的这个天堂哈，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租客来说，我们有一句这个名言，就是我们要让大家租车的体验无限接近于拥有一辆车。就会让你，虽然你是租的车，但是我们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方便，跟你拥有一辆车是一样的。 那我就不用自己再去花那么多钱去非要去买一辆车，然后还要想着给他各种保养啊，还得花那么多钱去停车呀、洗车呀、乱七八糟这些事情啊。像刚才阳光说的，现在咱们奥拓租车的也看中了后市场的这一块， 是的， 也来帮大家大大解决了很多这个用车方面的这个问题哈。 是的，是的。 刚才说还有一个什么凹凸币，用它可以干什么？ 是这样的，就是车主呢，他的车辆在出租期间，我们除了他自己的收益之外呢，还会给他兑换等值的这个凹凸币。这些凹凸币呢，他可以在凹凸商城消费，也可以在平台租车直接抵扣租金。租客在租车期间，他付出的租金也会获得同对等的这个数量的凹凸币。 明白了， 也是能够抵扣租金的。 另外呢，凹凸币还可以用来，就比如说您的车翻新啊等等这些项目，都是可以抵一些现金用的。 对，车辆美容啊、保养啊、轮胎啊等等更换，这些都是可以的。 哦，刚才阳光介绍那个服务，我觉得也对我来说也特别有吸引力。就说如果去保养，现在我们去保养的这个是怎么样做的哈？找一家店，还不错，还比较信任他，然后把车放那儿，需要保养了多长时间呀？马上就好哈，大概也就半天的时间。来，那方便我们有休息区，休息区还行吧，在那儿你能看看报纸啊，喝喝茶什么的，就是在等一等，这半天就过去了哈。 是的。 但是现在咱们凹凸租车这种方式就可以完全把它就全部淘汰掉了哈。 是，全部交给我们的车管家来全程帮您代办，您只需要在家里将车辆以及车辆的钥匙跟我们的车管家交接好，后续的服务由我们来完成。完成之后呢，我们会把车洗干净、检测好，给您送到您的家里面。 哦，您比如说休息日，您可以在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或者您出去玩都没关系，把您这辆车交给凹凸车，然后车管家给您上门把车取走，然后就给您一个视频全程在看。您看这车哈，我们现在修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给您用的是什么什么，淘汰的零件在这儿这儿这儿放哪儿了哈。 是的。 哎，放心放心，然后就可以这个一边吃饭一边玩，然后看着我这个车是怎么样去这个保养，怎么样去修理的哈。然后呢，等都弄好了之后，你们再给我送上门。 对，最主要的是我们给您送上门的还是一辆非常干净的车。 哦，真太好了！你说这服务，就在家，我们就在家坐着就行了哈，什么都不用管了。 是的，您在家吃着火锅， 平常也可以。比方说，平常我们这个上班的时间，我白天我早晨把车开到公司，然后我停下，那这一白天可能我也不用车，那么这一白天的时间也完全够您去保养了。 哦， 对，您可以就打个电话，或者是跟我们这个车管家约好时间，我们去您的工作的地方把车开走，然后全程可视，您可以在任何这个状态下看您的车进展到了哪一步。 嗯， 然后我们把车保养好洗干净之后再给您送到公司，您下班就可以美美的开这辆高保养好的车回家了。 哎呦，真太棒了。 对， 好，那我们怎么下单？ 通过凹凸商城下单就可以。 嗯， 直接在凹凸租车 APP 里边点击我的，然后里面有一个凹凸商城，选择您需要的服务，然后下单就可以了。 好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凹凸租车还有其他的方式哈，比如说大家说上网啊，或者说电话呀，直接拨打电话，刘倩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还有， 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保牌计划，我们有三种参与的方式。那么第一种方式是关注凹凸租车的微信公众号，叫凹凸租车，那么当中有一个报名。就我们可以来这个了解项目的详情。那么第二种方式呢，是下载凹凸租车的 APP， 也叫凹凸租车，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首页这个保牌赚钱来报名，或者是询问我们任何的这个细节。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0100202来报名参与。 嗯，当然如果您有闲置的车辆想要共享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到凹凸租车哈。 对的。 好，那要再次感谢大家光临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也要谢谢二位今天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性的信息哈。总之呢，说了这么多，未来呢出行方式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 是的。 是一种共享的方式。如果您车中有闲置的车，您可以找凹凸租车。如果您现在确实有用车的需求，您可以找凹凸租车。您手中有一辆车没有时间去打理它，您也可以找凹凸租车。真的是再来说一下哈，您可以关注微信凹凸租车的服务号，另外呢可以下载一个 APP， 刚才我也下载了哈，到时候就打开看一看，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哈，每天都有更新的内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另外呢就是电话10100202，对吧刘倩？ 是的。 嗯，好的，再次感谢二位光临我们这期节目，那下周二我们说好了再见好不好？ 好，下周二见。 谢谢冰冰姐，谢谢大家。 好，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 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沾上奶茶 C 味，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快来加盟。资讯谨慎， 混搭跨界。